享收听一零三三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哎呀，你在大学都被逼学过什么？是这样啊，之前呢，昨天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事儿，就是清华大学从今年最新的一个学期开始，新入学的新生即将必须学会游泳，对不对？你要是不会游泳，甚至某任何姿势哈，游不超过五米，你就得必须修游泳课。然后等到你四年快毕业的时候，再给你考一次，如果还是不会游泳，就不给发毕业证啊。我们已经把运动这个问题提升到了四六级的高度。那最近呢，除了清华，有一个另外一所大学出来呛声了哈。这所大学说，清华大学并不是唯一一所强调要健身健体的必要性的大学，我们陕西的不是，我们西安交通大学也是这样啊。那西安交通大学主要是强逼学生学什么呢？太极。而且啊，我跟你说，而且其实西安这所交通大学呢，把太极设为本科生必修课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他没跟清华这么出名呢？你都知道啦，为什么啊？那西安交通大学体育中心的主任啊，叫王云斌，他就说了，学生只有通过24式太极课程才能获得文凭。他补充说，太极这门武术啊，不仅仅是场地限制少，很好的一种体育锻炼的项目，而且太极还具备我们中华古文明和哲学的内涵。说西安交通大学的大学生必须要学太极啊，这个西安交通大学附近的旅馆老板说，孩子们呐，可别学内家拳就好啊，练到位了可就清心寡欲了呀。我的生意还靠你们呢。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你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 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或许你的海誓山盟，你的天愿，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青春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你的天愿，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青春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自己存在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拣择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唇齿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缕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依然是由雪莱陪着你路上闲聊闲扯哈。这个是科学家呢，特别是医学科学家哈，一直以来都试图能够造出人造的各种器官，比如说心脏器官之类的哈。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的科学家试图用这种最新的技术叫 3D 打印技术，然后打印出这种人体上的各种不同的人造器官，但是呢迄今为止这些方法都没有一个是成功的。为什么呢？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心脏这个器官，虽然各个器官的细胞啊都有，都没有跟人体的都没有任何区别哈、啊。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把血液让它主动的流向我们人体的细胞当中？我们知道人机体呢，血液会往我们的每一个人体细胞里流，是因为我们心脏在跳动哈、啊，是把这个血液往各个器官输送。但问题是，人造器官怎么解决血液自动输入的问题呢？对不对？那最近有一个美国科学家，他成功了在菠菜叶上培育出了人体心脏组织，而且问题是，关键是啊，这个菠菜叶上培养出来的人体心脏，足足成功跳动了长达3周的时间，有没有很厉害？当然了。怎么样？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个菠菜叶的叶脉络啊，其实跟我们人体心脏的血管还有一点点相似，所以呢，这个美国的科学家就用这个洗涤剂，把这个菠菜叶的细胞先全给洗掉了，然后留下的那个细胞膜质还有完整的叶脉是跟我们哺乳动物的细胞相同的、相融的。那然后呢，再把我们人体心肌细胞注入到这个菠菜叶的细胞膜质和叶脉当中，然后5天之后，这个心肌细胞就开始跳动了。哎呀，我敢说把这项用菠菜叶制造心脏组织的这个科学家，他小时候一定看过大力水手。菠菜，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患得患失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追逐一步，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天赐福，不爱就不爱，不要舍不得 着不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放爱一条生路，别再执迷不悟，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 我觉得过去几年啊，一直到现在，寿司的这个在食品界的位置哈，已经有所下调了，变得更加平民化了。寿司跟基本上跟中餐啊，跟印度菜一样，每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哈。而且很多人认为吃寿司呢，应该没有吃中餐的那么容易，更加健康。但是这个最新的研究出来了，这是英国的权威机构发布的一个而且是一个权威的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丹尼尔·保利教授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研究哈，说寿司没你想的这么健康，是吧？寿司可能并非是我们之前想的那么健康。他说实际上寿司对健康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的寿司大部分上面都放一片鱼类，对不对？什么金枪鱼啊之类的。那在很多的寿司里面都检测出来，这种寿司的鱼类当中含有塑料微珠。那这种塑料微珠呢，常常见于一些比如说女人的化妆品、美容产品，或者是磨砂面膜当中、磨砂面乳当中哈。那保利教授是说，这种微珠这种物质是一种毒药丸，会吸收所有的污染物。那它在水分当中首先是被小鱼吃掉的，然后小鱼再被金枪鱼吃掉，然后金枪鱼再被爱吃寿司的人类吃掉。所以你知道寿司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健康。但是其实你想一想哈，你深深的考虑一下，你再仔细的思考一下，已经没有任何食物是我们想的那么健康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一思考，人类一想问题，上帝就发笑啊。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快点来，多吃点。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意。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披星关怀，一零三三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一，农历3月14。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

歌单就可以暴露我的个性特征啊。那我得多听听奥巴马的歌单。我跟奥巴马是一样一样的。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我想回到青春的时代，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关于房产的一些事情哈，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杭州、厦门、福州的房价就涨得特别厉害，所以现在最新的杭州、厦门、福州再控楼市了。这个是华东地区的这三座大城市哈，现在升级购房限制，这也是抑制房价上涨的最新的一个举措，严重到就是厉害到什么程度哈。首先，如果你有一套房子，或者是有两套房子，反正一套以上的有本地住户的杭州的单身成人或者是离异的成人，不可以在市区范围内购买第二套住房或者是新建住房。那另外呢，如果是比如说你去郊区买第二套住房哈，最低首付已经升到60%了。 另外呢，如果你在杭州没有房子，但是你在别的地方有房子，你有房贷的记录，视为你买第二套房。还有就是厦门宣布说，如果你不是杭州本厦门本地人，你如果想在厦门购买180平米及以下的商品房，需要至少在厦门待满4年，连续缴纳3年的个税和社保证明。光这个还不够，还不能获得，就即使你这个做到了，你还不能获得厦门市5个主要城市购房的资格。所以这个调控房价呀，这个力度是越来越强啦。但是你说，有人说你为什么要买房？房价这么高，你为什么要买房？前提是这样哈，你想看，如果你有钱，然后你把钱存在银行不买房是吧？你不买房，你把钱存在银行，然后你的钱呢就会被银行借给别人来买房，你住着别人用你的钱买来的房子，还收着你的房租，还用你交的房租来还房贷，你说你慌不慌？我跟你说，我一点都不慌，因为没有如果。 不要再让我想起那首歌曲，那会让我的世界只剩回忆，一种隐隐作痛的甜蜜，是回不当初的隐恨你，把旋律刺了青，又将它丢弃。不要再让我听见那段过去，那会让我的眼前模糊不清。我曾为你认真地唱着，你笑得像一个你，爱你， 爱你， 再多的不愿意也不能抹去。 只要这首歌再次响起，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再让我想起那首歌曲，那会让我的世界只剩回忆，一种隐隐作痛的甜蜜，是回不当初的隐恨你，把旋律刺了青，又将它丢弃。不要再让我听见那段过去，那会让我的眼前模糊不清。我曾为你认真地唱着，你笑得像一个你，爱你，再多的不愿意也不能抹去。 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

走过了春夏，见过了秋冬，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像蝴蝶穿越了时空，有多少真实有几分朦胧，有苦有乐有笑有痛。人间残梦，梦里纷纷碎动，心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间残梦，梦里纷纷碎动，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入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爱，何必怕人去楼空。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卷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间残梦，梦里纷纷碎动，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入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爱，何必把人去楼空。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卷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走过了悲欢，卷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 依然是雷人秀，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先聊先扯，你家养猫吗？这是一个专家最新的研究成果哈，说现代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猫，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哇，这个控诉很严重啊！它有几个论据哈。首先，他说年轻人呢把猫当成情感的另外一半，觉得有猫陪伴，单身也无所谓，导致不结婚不生育，未来老龄化将因此越来越严重。第二个论据是，年轻人呢把猫有的甚至当成自己的主人，导致年轻人成长不能成长成为正常的公民。然后还有这就第三个论据，就是因为年轻人沉迷于养猫，有空就宅在家里陪猫不出门，导致缺乏锻炼，所以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不过听说了这个控诉之后，喵星人说更正一下，喵，我不需要人陪， OK， 是狗的问题。喵，作为一个铲屎官，我想说狗确实需要人陪，我们家猫基本上不踩我。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泛起了阳光的影子，好透明，耳机一时手风景响起，我以为我终于也学会忘记，下一站到哪里？到底爱在哪里？

受伤，可谁又不渴望成长？每双眼睛永远在睁开，盼望着你幸福的脸庞。听歌的人啊，等待一份感动。唱歌的人啊，心里的话唱不尽啊。后我背着你大浪迹天涯，来求挂好你家。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陪这世界没有怨言啊？后我背着你大浪迹天涯，来求挂好你家。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大声唱。

这边，把勇气分给你一点，说什么都不相信，相爱已被狠狠拒绝，爱太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妄念将会实现，爱太遥远， 爱太遥远， 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妄念也许会实现， 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曾经参加过的一些社团活动以及那些有趣的事情，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啊，一群当中太搞笑了，艺术小青年发了一张照片，是就是明显可以看出是大学时光的那个照片哈，就是头还大背头，扎个辫子，男士哦，扎个辫子在后面，然后手上拿着一把刀，这把刀的后面呢还竖着红黄两种不同颜色的尾素，你知道吗？他说这是我参加过的社团活动刀。哎呀，你们这是也是不练出来不给毕业是吗？不给发毕业证是吗？这个健强身健体的活动不太不错了。 风说的自由不是懂得花瓣的脆弱，树又怎么会晓得？从点头到相拥，从单纯到心痛，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我才发现我的爱你永远不懂。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

小青年说留言说，以前参加过大学的武术社，就是发现社长还没有我拳打得好，器械呢就会一杆枪，还只会扎墙，天天扎学校的树，心疼那棵树啊。后来呢就是我天天教他，我觉得这个徒弟啊没有天分，于是呢就放弃了那个社团。貌似我还没毕业那个社团就解散了呀。解散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没有经费呀。 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被遗忘在世界的一个角落。要爱只能够向天祈求，无论是什么年代，为什么伤害，人心随手可买，随手可买。

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啊，一切只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为爱太落魄，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认我，总是分担情少不了的我，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认识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只剩下几张约定的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复合。曾经爱是那么温柔，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似乎相信你的很好，结果呢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我参加过辩论社，因为话太多被除名了，参加过散打社，因为下手太狠被劝退了，最后参加过计算机社团没有被踢，因为一年的时间我就学会了扫雷时边上出来数字是什么意思了。雷是不是都被你扫了？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初恋那个夏天，我们学会热恋，要快乐有条件，幸福又要绝。后来牵手很累，我们学会告别，低谷的想念越想越危险，越想见。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 是你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已经约定之不好失眠，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给视而不见，我们都掩着哭红了的双眼。 受伤滋味